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十点十二分，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早晨，早晨咧，我系小睿睿。 星期一，一字马系追求健康嘅人拉动筋骨最好嘅方法之一。不过花心嘅人就唔好啦，因为一字马即系抹腿。 河马做唔做呢一字马嘅？想问。 做到，中国各位一字马可以落。 点解你话讲咁多嘢嘅你？ 搞花神。 对唔住，即系讲第三句，我已经开始走出咗神，唔好意思啊，你继续啊。 讲完未噶？ 讲 讲完啦， 抹腿会好堕落。讲完， 多谢多谢， 大人仔， 我唔系歌手，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等我一个星期，终于又翻嚟《风骚快活人》啦！ 你系 我系小拜人，拜人仔。 你唔话小拜人， 唔知点解咧？ 佢唱歌喎， 佢唱歌好听过你讲一大段。 我再讲一次，星期一一点半。 好，最佳女主角啊，今年啊， 四十五届金像奖。 我年堂好 个礼拜五日嘅风骚快活人哈，今日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都系比较炎热嘅。有阳光，日间炎热，吹呢一个嘅微风啊，渐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嘅。 这次都唔使陪跑啦。 好得好興奮啊！ 今期 咁多年啊， 係啊， 梗係啦，我咩？ 最佳女主角、 啊、你都攞咗啦，麗蕊前鋒。 係啊， 冇咁講，女主角未攞，我都等緊呢一日，我真係會上台嘅。好啦，咁當然啦，我諗相信咧，大二嘅大家都會喺度討論嘅，就係琴日啱啱舉行咗嘅就係香港嘅金像獎頒獎典禮啦。咁、但係今日咧都會睇到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嘅背後嘅啲報道啦、花絮啦、邊個人攞獎啦，咁同埋就係好犀利喎！有人琴日咧去嗰啲咩 after party 咧，玩到凌晨3:00 都唔捨得走啊！ 係啊，因為咧琴日就即係受到 invitation 啦，咁啊有機會啦。好榮幸啦，可以出席到呢個金像獎 after party。咁但係其實我有冇去到個典禮上面嘅、 啊？可以咁樣㗎？係 啊，係 咯，即係可能行用地氈就走啊，咁嗰啲係嘛？即 係 林海峰嗰啲 啊，冇行啦，即係乜都冇做，但係就即係都有留意過直播嘅。咁但係就好開心可以出席到 after party。咁你講下琴晚嗰、那個即係開心嘅程度啦，因為當晚咧咁，其實原來咁，我都第一次去呢啲頒獎禮 after party。咁咧，原來佢哋其實唔同嘅電影公司咧都會搞唔同嘅 after party 嘅。咁我就去咗其中一個。咁呢一個 party 就有幾間電影公司一齊搞嘅。咁、所以喺呢一邊嘅 after party 咧，上面有好多嘅演員啦、幕後嘅前輩啦咁樣。 係咪大部分已經係得獎嘅？但係出席咗呢一個 after party。 係啦，我諗佢哋得獎嘅，譬如男女主角，我諗佢哋應該都會有走。 我懷疑我正係想講嘅就係話，其實應該係周圍走㗎。係 啊， 佢唔會淨係喺呢個 官方嗰個係嘛？呢、這個唔係官方嗰、那個。 我又唔知喎，但係因為佢哋有幾個電影公司㗎。但我見到咧唔同時段咧都會有唔同人。開始 冇錯啦，我覺得尤其是係啲大獎嘅，佢應該係會周圍去嘅，唔係淨係去一個㗎。 冇錯，因為可能真係個地方係即係有限啦，咁、所以佢哋有分唔同嘅地方搞，咁但係都應該啊，係嘛？ 你見到咩人啊？ 係 有 咩人？首先我講我最興奮先啦、最興奮就梗係見到最佳女主角 Sammy 啦，最佳男主角阿青雲 冇留意， 我冇留意 咁多。點解會咁問呢、就係因為如果你留意咧，譬如喺外國、喺外地唔同嘅一啲頒獎典禮嘅話咧，佢哋其實基本上真係全晚咧好似擺酒咁樣， 好似 假假。你話佢要動咗嘅，明明佢想上嘅時候黑色雲，點解佢變到紅色嘅？佢會咁噶嘛？ 我諗唔止係 after party， 直情喺我睇電視嘅時候，喺行紅地氈一套啦，頒獎嘅時候有一套啦， 冇錯。 咁去 after party 可能 casual 啲又會另外一套， 因為準備好多嘢㗎。嗰陣時候我曾經識過。有一位就是做幕后工作人员、即可能是化妆啊、梳头啊，或者是那些 art director， 好夸张。可能讲紧嘅就是半年前那些 sponsor 你的衫也好啊、鞋啊、首饰嗰啲已经开始 approach 你啦。咁跟住咧就等你慢慢拣嘅，甚至乎就系有一次就会系全部所有嘅嘢嘅话咧推晒去某一间嘅酒店房，你就喺嗰度咧就不停咁样去试啦、去拣啦。咁跟住到最后尾就嚟，哦呢套衬乜嘢？呢个乜咁就通知佢哋啦。哇，珠宝嘅话就更加不得了啦，因為你係會有 security 喺你側邊嗰度咧，就睇住你嗰套珠寶，差唔多你要出去之前嘅話咧，佢先至俾你戴嘅。戴完嘅時候嘅話咧，亦都會戴住白手套，將佢全部收翻，擺翻喺個盒嗰度嘅。因為你唔見咗一粒嘅話咧，我都知你點 對 啊！ 真係賠得起， 真係好驚啊！你咪話， 但係都值得嘅，因為 誇張㗎， 星光熠熠啦。 係啊，今年我都係覺得咧，啲人好靚，男男女女都好靚， 唔知咩係多咗。好多即係好耐都冇見過嘅電影人咧都有出席， 例如咧， 譬如我咦估唔到原來阿古巨基啊、莫文蔚啊嗰啲，我好中意佢哋啊，佢哋又有一齊喎，即係 冇角逐，但係都會嚟支持，係 幾好啊！ 喂，梗係啦， 華仔啦，華仔又喺度啦， 係啊，佢仍然係咁英，同埋係咁帥， 即 係冇得傾。 奧斯卡嘅最佳女主角阿 楊千 係啦， 係 楊千妹又喺度啦，即係大家覺得哇，好似今 你見到曬啊？ 冇呢個。阿 Michelle 前輩就冇見到，但係我哇見到佢嚟香港即係出席個頒獎禮，我都覺得哇即刻。又成件事又唔同曬，同埋、可能今年因為 升咗咧， 係啦，好多香港電影個票房又好好啦，覺得好似真係哇好開心喎、啊， 好興旺， 係啊，即係成件事你會覺得個就 翻嚟啦，翻 嚟 啦， 啲嘢 又走咗啦，係咪？ 係啊。 咁啊，楊楊，你琴日有冇即係裝備起自己啊？ 嗱，因為我真係去咗 after party 啦 ，after party 你都要準備㗎。 咁所以我又 唔通你而家咁去咩？都唔差。 咁當然唔會而家咁樣啦，咁都會。 你搞咗幾耐啊？ 都冇啊，因為 好緊張㗎，係咪？ 咪先？你唔係一件小事嚟嘅，唔係真係同打邊爐啊，大佬。 因為咧，我自己同啲朋友傾，佢哋都話其實大家都完曬個 show， 同埋 輕鬆嘅， 輕鬆嘅都係 互相恭賀， 啦，食下嘢，一齊認識下。咁我又真係好簡單一套黑色衫啦，咁我都我中意嘅。咁就一定冇上次行紅地氈 咁誇張， 咁誇張嘅，咁、 啊、 但係好開心，即係譬如最開心咩？ 啊，有冇揾嗰啲梳頭啊、化妝啊咁嗰啲啊？ 都有嘅， 咁咪係咯， 係 啦，你好尊重件事啊，係啊，唔係㗎，有啲真係烏烏歪歪咁去，我覺得你咁樣嚟，你不如唔好嚟啦。 通常你所謂嘅即係比較 casual 啲係咩咧？即係都上曬岸嘅前輩啦，唔使再要 平常 吸引人嘅眼球啦，嗰啲就係咁咯。我未上岸噶，所以我而家我就係拼命遊緊噶，所以我都即係尊重翻自己，尊重翻大家啊嘛。係， 我中意你呢個咁嘅態度。 同埋最開心係咩咧？因為我真係咁啱去到，真係諗住行過個 corridor， 諗住去攞嘢食夾嘢食嘅。點知阿 Sammy 就嚟咗啦。咁我就咁啱有呢個榮幸咧，喺佢嘅蘇達隔離咧 pass by 過，咁我就 你撞佢嘛？ 你有冇問佢你食唔食嘢？我攞俾你 撞佢嘛？你咁瘦係咪啊？ 食多啲啊！我就同佢我話 Sammy 恭喜你啊咁樣，佢講多謝啊咁樣。 佢好 nice 嘅， 好 nice 嘅， 係啊，佢又好開心咧。 即係我又覺得佢可能會覺得你係邊位啊？咁、但係佢都話多謝啊咁樣，咁都 feel 到好親好親切好親民。 係係，仲有邊個？仲有邊個唔親切嘅？ 係咯，嗰啲唔親切嘅真係。 劉青雲前輩又好好啦，即係其實咧好搞笑嘅，咁佢一个地方度好安静咁坐低食紧嘢啦，咁即系我哋有啲好多小粉丝咧走埋同佢，啊可唔可以影张相啊？佢都真系个个系有求必应嘅，都会放低手上面嘢食得好啊咁样。冇错 啦， 我真系谂紧，咁但系我觉得咦，大家已经围咗佢，咁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啦，咁我梗系唔可以错过啲机会啦， 冇蚀底， 冇 错 啦，系咪？咁即系。喂，錯過咗呢個機會，即係我唔知等 影唔影到 十八年後啊， 影到嘅係咪？ 已經影到啦。 咁一陣間要擺上去俾我哋睇下，分享下你嘅喜悅。 哇！ 講緊係你啊，定係講緊劉青雲啊？ 咁兩個 大家都靚，佢兩個都靚。 佢已經唔係用靚去形容㗎啦。 老啊！ 我係我啲咁膚淺先用靚㗎啫。 不嬲都唔係用靚嚟去形容嘅。 唔係，佢係好型啊！佢係一個哇。好穩重，你 feel 到佢咧，即係雖然佢得個獎啦，但你 feel 到佢依然係好低調，佢冇話特別好哇好， 因為佢靠演技，係咪 佢 靠演技？ 咁又冇見到喎，好似得佢 自己一個人啫， 好開心啊！同埋最開心係咩咧？即係嗰個 party 上面又見翻，可能即係。呢段時間我哋一齊，可能我喺電影上面啊，或者其他工作合作過嘅一啲朋友仔啊， 幕後嘅工作人員， 幕後工作人員啊，咁一齊見面咁好開心咁樣， 咁就好啦。即係你最開心咪見到阿 Sammy 啦，見到阿青雲哥哥啦，係啦，仲有邊個啊？ 華仔。 或者就唔喺 度，或者哥哥有冇啊？唔喺度應該，啱啱嗰條或者哥哥應該 啊，黃遠之前輩啦， 係 啊，林明晶女神啦， 哇林明晶，哇林明晶你都見到啊？ 即係佢哋傾偈啊，咁都唔係咁都好多噶，即係留好多次俾佢嘅都，即 係留翻要留好多。 其實我覺得林明晶我曾經有講過嘅，我係覺得佢就係話難得一個女演員咧，佢仲要著咁少啊，即係喺裡面啊，喺套戲裡面啊，同埋就係俾人哋有感覺就係女神級嘅，但係連女人都中意佢嘅，係 咪啊？ 係。即係我唔會憎佢嘅，好多時候你呢啲女神級嘅話咧，其實得一半嘅啫嘛，冇錯。呢啲咁嘅小妖精，係 啦， 小妖精嚟㗎。 我男朋友成日撳落佢 IG 度 like 啲相 咁樣，但係林明晶真係好 OK 嘅， 好有觀眾緣啦。 係冇錯，男女都中意佢。 但 係 佢哋就傾緊偈，咁我又都係啦，攞住嘢食行過嘅時候，我又費事 interrupt 佢哋，我都係離遠。 林明晶你就唔 interrupt， 點解要 劉青雲 interrupt 啊？劉青雲， 因為劉青雲前輩已經有啲蜜蜂擁緊佢， 即係你又多。唔多 系啦，咁算啦，咁我都排住隊。 有人嬲 明 晶 我都會過去 噶， 但係因為佢哋好認真咁傾緊偈，咁我話費事啦。 咁你有冇同人講你係做風騷快活人啊？ 唔係，咁我 你著件睇 風騷快活人， 唔係喎，我都好好喎， 著件 T 恤啦，咪風騷快活人。 你咪就成日都係咁樣，真係要招搖過市。 記得我係小強， 係咯，咁樣咯， 幾開心啊！ 開心啊，同埋真係好難得嘅呢啲機會， 係啦。 即刻要去下， 你都可以學到啲嘢， 係咯，學到。我又識到周漢寧啊呢位新演員，咁我都好欣賞佢嘅，即係佢又係叫新一代嘅演員啦， 新晉演員， 新晉演員，但佢又。 得到提名啦，咁我都話喂恭喜曬你，我話我都有即係我都有留意佢做戲嘅咁樣。 你會唔會感覺上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從一啲嘅就係啊，點解佢真係可以嘅到今時今日都係咁受歡迎咧？係因為嘅就係，就算你會覺得誒，琴日你同阿譬如阿嗱青雲哥哥，又或者係就阿 Sammy 佢打招呼，其實佢真係唔知你係邊個。係 啊， 但係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佢哋好友善嘅，係 咪？我唔會覺得佢覺得。你邊位啊？做咩周圍揾我影相啊？即係唔會嘅，佢真係好友善嘅。 係啊，咁你從中你學到一啲嘢嘅。 學到就係越有 achievement， 即係越有成就，個人就應該越 humble 越謙。 冇錯，越平易近人。 冇錯啦， 係咪？ 睿睿學下啦。 哦，我 睿前輩好平易近人， 我非常之平易近人。你問下下邊嗰啲劇片嗰啲人，你就知㗎啦。 咦？你今日等咗好耐，終於揾一個位， 但係好可惜， 插錯咗， 嗰腳唔係好型， 插唔入， 閃咗，閃開，咦？衰咗啊！好啦，希望香港電影界繼續發光發熱啊！ Yeah, 大家一齊支持， 加油！ 华仔嘅呢首《我恨我痴心》10:29，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一样有呢一个古古考古文，同埋呢一个熟女关注，仲喺12:00出现。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27款杞子样本，全部验出重金属，其中2款样本嘅铅含量接近本港相关规例嘅上限，已经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消委会引述研究话，透过飲食慢性接触源或者会影响儿童的神经发展，是神经发育和智力发展，亦都会影响成人血压的收缩压。消委会搜集了27款杞子产品样本，其中23款属于预先包装，有3款标示为即食，7款标示为有机。测试显示超过70%样本有除害剂， 当中一款更加有七种除害剂。消委会话，混合使用除害剂有机会带嚟健康风险。消委会表示，杞子近年被追捧为超级食物，今次检验的所有样本都含有胡萝卜素和铁质，亦都有抗氧化和明目的功效。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选购和食用的时候要留意。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考察香港的行程，朝早去到政府总部和商会代表会面。夏宝龙乘坐的专车朝早大约九点到达政府总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陪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场迎接。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史立德等参与会面。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认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的致辞立场鲜明，体现了中央治港思路，包括反映守住国家安全底线是中央对香港工作的首要要求。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说，致辞内容亦都反映新时代香港执政者和爱国爱港力量需要具备对内外反中乱港势力发扬斗争精神的质素，提升香港治理效能是对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工作绩效要求。另外，重视民生改善，实现经济繁荣和安居乐业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必要要求，是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北韩首都平壤和盛地区万套住房项目一期工程完工，领袖金正恩出席竣工仪式。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说，在首都建设五万套现代住房是为市民提供更稳定和文明生活而推动的工程，党和国家将这件事摆在首要位置。他再次展明将会优先考虑人民便利的建设政策，以及将平壤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的构想。北韩前年一月的劳动党大会提出首都建设宏图，计划2021至2025年在平壤每年兴建一万套住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58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3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2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68跌2仙，腾讯控股364.6跌8毫，中芯国际24.6升7毫，阿里巴巴94.25跌2.5，美团130元升5毫，中移动68.35升4，商汤2.81跌1.2，中国石油股份5.26系升1.8，药明生物52.95跌1.85，比亚迪股份228.2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瑞士法郎0.896，加元1.337，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5点，跌18点。港金报187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66美元，卖出200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嘅，喺佢自己眼中咧，算系偏细粒啦咁样。识咗男朋友咧，就180，咁好多人咧就话：哇，好羡慕咁样你咁高嘅男朋友。咁但系佢自己咧就觉得好唔开心啊，因为带嚟好多嘅不便啊， 系高跟鞋咪得咯。 嗱，第一啦，佢提出个不 倒翻转嗰就麻烦啦。 系啊， 男仔个矮过女仔嘅话咧，会仲难搞噶。 但唔会矮咁多啫，就算矮都系咪？ 我 估 过， 就算矮少少嘅话，你都会感觉上觉得好唔舒服噶。 我 奇怪啦呢样嘢。 我试过有朋友话佢男朋友咧系矮佢少少，系咧直情唔同佢出街，唔够胆着高踭鞋。 系啊， 系 啊，男女都麻烦啊，系咪？但系如果你话个女仔矮过个男仔嘅，就算你争几高都好啊，即系争几远都好啦。我觉得嗰个系都仲可以用高踭鞋嚟去。 但其實佢嗰個女仔150個女仔應該要好自豪嘅喎。 本來嗱，而家呢個咧就人哋嘅睇法啦，佢就係咁講啦。好多人以為佢應該好開心啦，佢係提出啲幾樣嘢嘅。第一，佢係落雨好尷尬啦，因為咧佢揸唔到遮嘅，佢揸遮男朋友就太高啦嘛。但男朋友揸遮咧，佢话咧全身湿晒，因为今上咧个把遮离开佢好远啊， 孭住佢咯，抱住佢咯， 自己担把细遮仔咯， 系啊，分开咯， 佢 两个咯， 咁佢又想一齐揸把遮啦，可能。第二样嘢咧，佢话经常咧男人嚟讲嘢咧，佢咩话听唔到，又要控，即 系呢个系啊，唔系唔好话佢要压高啊，个男仔都要乌低头噶，成日变咗寒背咯， 系啊， 系啊，即系我有时都系咁样，即系我即系 同啲比较矮啲嘅女仔， 边个啊？你嗰次？ 同朋友嗰啲咯， 矮好多啊，矮好多， 矮 系矮几多？ 唔系， 即系你讲嘅嗰个 general， 即系同事啊、朋友嗰啲咧，即系我有时做得即系倾得多，我觉得咦，好似寒背喎呢排，即系有时见到啲朋友咧高翻我，哇哇好舒服啊，同你倾偈，中意我高个头倾偈， 系啦，佢就系咁啦，即系倾偈有时 我明啊，我明， 好唔方便咁嘅样。咁啲人网民嘅反应就好似我哋咁啦，就着高踭鞋咪得咯， 或者坐低倾咯， 坐低倾咯， 但系一个问题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我都唔 系啊，即系爱起上嚟。呢啲咁嘅嘢，你點會嫌佢高過我咁多㗎？ 阿 Sarah 有冇同高你好多嘅男朋友？ 你話咧，梗係有啦。个个都高过我噶啦，系嘛？ 我觉得好冇痛。 我未试过边个咁样讲啊？倒翻转嘅就系我冇同矮过我嘅拍拖咯，因为冇办法能够再矮过我，我冇同佢拍过拖咯。OK， 我都冇同高过我嘅女士拍拖。 你问呢一条问题，我觉得好奇怪，系咪啊？我咁矮，我一定系高过我啦，一高就高好多添。 系，咁所以我谂都系心态问题，即系呢样嘢，或者佢到底接唔接受咧？咁样 你接唔接受咧？即系如果你话有个男朋友，啊，即系你自己做一个男朋友， 唔好争咁远咯。因为其实你话180同150， 唔系你试过争几远咧？拍拖 系啊，你试过有冇争好远啦？有冇试过？ 即系好矮嘅女朋友有冇试过？ 系啊， 好矮冇试过。 我试过啦，矮过我一个头啊。 唔系， 唔系啊，你 呢 一个其实系黄金比例嚟噶喎，因为佢啱啱， 因为个女仔着高踭鞋， 系啦，冇错，啱啱可以锡到佢个额头，为之嘅就系最好嘅黄金比例啊嘛。 佢又唔系好中意嘅，吓咁有一次， 佢系唔中意你啫， 你 系唔中意你嘅高度 啊？例如前辈啊， 系点样啊？ 你讲好啱。 其实我觉得真系嘅，呢啲嘢全部都唔系原因嚟噶。 系你中唔中意嗰个人咁解？哦，系你中唔中意个人？ 系啊，有一次佢就话，不如我行行人路，你行下边咯，即系有方法嘅。 即系 平衡，呢啲系开 翻， 开玩笑 嘅。譬如搭扶手电梯嘅时候，咁对方咪企上一格咯。 系啊， 系啊，好浪漫噶，佢挨落嚟。 唔挨落嚟，边个挨落嚟嗰度啲唔会浪漫。 你今日你唔使， 有啲难。 你遇咗句句都有， 唔系佢戴咗个有色眼镜。 唔系唔紧要，唔紧要，我唔系我冇，佢唔会插到我，你明唔明啊？我个自尊心唔系被佢而去受损噶。 但系咧，阿 Brian， 我见到你咁样嘅， 我觉得咧，你 失败啊！ 你加埋你隔篱嗰个强哥啦，其实咧，你哋咧嗰个 choice 多好多嘅，即系意思即系话你去识女仔 choice 多好多，矮过你哋嘅都可以啦。好少会高过你哋噶嘛，系咪先？最多都系接近你嘅啫，所以你哋嘅，但系我哋 你几高啊？你几高啊？我想 问。183， 系咯， 我着埋波鞋， 184。你如果揾一个高过你个女仔嘅话，就 真 系成支杉咁噶啦。 系啊， 系啊。 不过即系咁啊，嗱，譬如做嘢嘅时候啦，即系譬如我有啲即系旧公司嘅 artist 咁样，都高啊，佢哋，即系佢哋着高踭鞋，我系唔可以寒背咯，因为咁啊影相出嚟又好。佢高過我嘅，係啊，所以其實高度都可以令到一段關係，即係大家會留意，同埋都會尷尬嘅。 做嘢還做嘢，我又覺得係嘛？但如果你講緊你就男女朋友嘅話，我覺得呢啲永遠都唔係。 男仔嘅角度係會 会自卑嘅，因为呢一样嘢， 听过好多次。 你觉得个女朋友高过自己啊嘛？系咪？系呢一个其实系大家唔系太过接受噶嘛。但系有好多时候又讲紧嘅就系，即系生物学又或者系讲紧嘅话，你搵男女朋友嘅，通常都系咁嘅。你有冇留意到啊？就 系 一个好高，一个就好矮。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嘅就系佢哋希望喺 DNA 嗰度系互补不足。如果有一个系高嘅，就会有一个系矮嘅；有一个系肥啲嘅，有一个就会系瘦啲嘅。咁希望嘅就系喺个物种，当大家喺度延下一代嘅时候嘅话，可以嘅就系得到最好嘅 DNA，即系曾经有咁样讲过嘅，就系话，所以你会成个会见到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话，就用呢一样嘢嚟去解释，就完全系同佢啲什么高度无关嘅。点解你又谂住有啲咩窒我？ 佢几次控埋个咪想讲， 几 次控埋想讲， 成个 都睇到我套路嘅。 唔係我哋喺度講嘅時候，佢就唔出聲噶嘛，你明唔明啊？大部分80%佢都係唔出聲，佢希望真係踢一腳， 你啊， 踢出界， 話都未吐出口，俾人打咗一棍啊，三成啦， 先嚟解釋 氣啊，真係啊， 係啊，佢頭先講緊高矮嘅時候咧，我諗到靚同醜啦，咁就跟住話靚同醜，即係你話個 DNA 啊嘛。 你係咪覺得係咁樣嘅、 啊啊啊？ 因為你成日間唔中，你會聽到一啲咁樣嘅問題嘅，就係話：咦，點解嗰對咁騎呢嘅？好心啦，個女仔咁靚，點解個男朋友咁醜樣嘅？嗱、唔係講個咩高唔高醜，即係呢啲咁嘅審美嘅眼光。當然我哋知道唔應該戴住個眼鏡去睇人，但係好多時候真會出現好多呢啲咁嘅 couple 嘅。你會發覺就係點解嗰個男仔咁高，但係個女朋友咁矮？又或者佢就系哇，佢点会中意个肥仔噶？你系咪成日听埋呢啲咁嘅说话先？ 有啊， 系咪你听唔少啊？ 点解会咁？因为系爱， 爱啊嘛， 因为佢哋之间有爱啊。 同埋你再喺生物学嘅角度嚟讲嘅话，曾经有咁样讲过咁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配对？个配对嘅就系其实好多时候嘅就系动，其实我哋嗰种咁样嘅搵男女朋友嘅话，都系动物性嘅其中一种嚟嘅。当你想搵到一个比较好啲嘅 DNA 嘅时候嘅话，就会喺对方身上面搵一啲自己冇嘅，咁你先至能够完成到嘅就系嗰样嘢，佢就会比较完美。 喂，但系咧，我想帮啲矮仔讲翻嗱，矮仔咧有时咧即系追女仔咧就系真系冇办法，但系咧。曾几何时咧，香港嘅男仔咧有一段时间啦，唔知阿 Brian 有冇即系知道或者经历过咧，就系着高踭鞋，即系男仔都着高踭鞋嘅年代，有踭鞋嘅年代， 又或者系涉嗰啲鞋， 又或者 系啦， 内踭 隐形， 有啲隐形内 踭， 即系出边咧睇下平底鞋，入边咧原来涉咗一个内踭， 而家好兴 浪高少少嘅。 我身边有啲朋友男仔咧，可能即系唔係太高啦，佢哋都會用呢啲方法嘅。咁我覺得即係主要你著完之後，你有自信心，咁你做嘢又有順暢。 佢就叫自信爭啊嘛， 自信爭啊嘛， 唔 係 自信爭啊， 肌啊， 但係 你知唔知有啲肌啊？綁住你下巴，又唔知綁住你對腳，之後搞 拉啊， 拉長你嘅。之前有一段時間興呢啲嘅， 係 啊， 幾萬蚊布啊，係啊，我有朋友買過啦，有一個名嘅，跟住話咩咩增高器，我差啲講咗個名出嚟，係啦，咩增高器，唔係我，你唔需要望住我，我冇做呢啲嘢。如果我做咗係咁樣嘅話，我都對你唔住啦，我冇做。 你太敏感啦， 係啊，因為我對住你嘅話，你一望住我，我就會牙曬乾。 佢又想話曬你啦，咁樣 因為佢頭先有80%嘅時間，佢冇講嘢啦。佢應該嘅就係佢諗緊啲嘢，係啊，佢釘咗石埋嚟，我正咧砸死我咁嗰種咧。 今日完全揾唔到機會嚇，咁 真 係 冇用嘅咩？ 但我想講 冇用 啊， 冇用。 但係你自信爭咧，你都係去街啫。如果你真係同個女仔，即係譬如佢個女游水咁，你點咧？唔都著埋自信爭落水咩？即係你總有機會，你係 會見真 章嘅，除咗鞋啊嘛，即係。 唔係等於啲女仔僭建啫嘛。其實點解啱唔啱啊？你得佢幾耐啫，係咪啊？ 我唔信你一世都唔著除鞋。 因為我真係有聽過，我知道唔係想嘅，即係其實男男女女大家喺度傾緊偈嘅時候，咁佢哋就喺度講緊嘅就話，其實兩樣嘢嘅。第一，佢哋啲男士們好驚嘅就係當去到某親熱嘅情況嘅時候咧，會發覺對方僭建。第二嘅就係佢仲會覺得嘅就係話，有時咧就係黐得啲眼，因為實在係太多層啦。當佢一朝頭起身嗰陣時候咧， 冇 隻 眼。 咦，阿姐，你条牙咧？ 咦，你边位啊？ 有冇有啲毛毛虫黐咗喺？ Yeah. 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洋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乐人敲敲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啊。网上情，摆脱情绪折磨。曾经有位学者做过心理情绪嘅实验，佢将两只羊摆喺唔同嘅环境生活。一隻呢就有个草原上面自己鍾意点样跑就点样跑。另外一隻就绑喺个木桩旁边。唔单止係咁啊，旁边仲有一隻狼困喺个笼里面。食唔到隻羊，但隻羊就日日望住隻狼。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喺草原自由奔放嗰隻羊好健康。但係绑住嗰隻羊呢就死咗喎。佢唔係俾隻狼咬死㗎，係每日面对凶恶嘅狼，心里好驚，根本无心食嘢同埋瞓觉，最后因为过度焦虑而死亡。其实生命嘅长短、情绪嘅好坏係有密切嘅相关。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负面嘅情绪里面，严重嘅情绪折磨就会慢慢危害你嘅健康。有医生讲过，佢话一个失落嘅灵魂可以好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就是你失控的情绪。情绪好像水一样，稳定的情绪就是涓涓的细流，滋养万物。不稳定的情绪就是这个大海波涛汹涌。不要看小情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很多人经常陷入一种情绪的内耗而不自知。有时工作被人批评了，觉得自己委屈，不停地想，不停地想。硬是觉得上司或者同事故意找自己麻烦，一直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于是翻来覆去夜晚都会睡不到，食又食不到，精力耗尽。当人长期处于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里面，他就不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慢慢就会一日里面就算没有做些什么都会很累。这种累叫做心累，也都叫情绪折磨。当你跌入这种情绪里面，就会不停钻入牛角尖，硬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你不好了。当你不放过自己，就是同自我消耗。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正确及时的纾解，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你的心情越低落，愁云密布。其实很多烦恼都有执念于眼前好少的事情，将一些好少的事放大了，为了一些小事而大发雷霆。没有哪个人生是没有烦恼的，不过太情绪化的人对身体就是极大的伤。由今天开始，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幸福，试下将你的情绪摆低，开心点。 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迎将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 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霜，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 李小姐请坐，今日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落头未啊？ 未。 马老师，我啲唔舒服。 你 我今日俾你，我今日 之后琴日玩太夜啦，都想早走啊！ 我 本来冇唔舒服，但我见到你我就唔舒服。 系啊，唔系好舒服。 其实咧，如果你哋咧咁样样放弃自己，至今堕落，我冇所谓 嘅。好啊， 金堂 真系冇所谓。 金堂，咁你教至今堕落啊？金堂好唔好？ 冇，今日讲急口令。 有人打俾你啊！有人打俾你啊！你快啲听电话先啦、啊！点解唔听啫？ 急口令， 我嘅急口令啊！ 嗱，你讲你熟嘅急口令听下，你有冇边？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 嗯，好。 黐线蜘蛛，黐住啲蜘蛛丝， 系 掘金掘吉掘鸡骨， 系咪呢啲啊？ 系啊， 冇错啦！啲急口令咧，其实有好多历史噶啦。 系咩？ 五千年， 无聊嘅。 其实老师又想问咧，急口令之外，好似有啲咩令咩令喎？以前系咪？ 将军令 系啊， 今日好中意讲咩令咩令 酒令 酒令酒令啊！ 冇错，系啊，今日净系讲急口 令令。哎呀，好痛啊，马老师！你唔可以打人噶喎、 啊！听咩都拍嘅声， 你 唔可以打人。 你系马老师，你系我嘅小达令。 希望你唔好扭扭令令。 好嘢，青出于蓝。 嗱咁，金口令咧就叫巧口令啦。 啊，系啊， 系啊， 系啊，或者叫巧啊， 巧 巧环绕嘅巧嘛，巧思边嘛，读读巧咩？ 系 哦。 啊、另外咧，仲有啲咧叫做吃口令，或者 觀塘繞道定觀塘橋道啊？ 你自己去問人啦。仲有叫口吃令啊？ 係咪你唔肯定啊？我學你啊，唔出聲就跟住一腳踢埋你，中唔中啊？應唔應啊？ 踢到邊度啊？ 我依家即刻派啲功課俾你哋。 我眯埋眼踢出去，我依家就係 冇嘈我依家派啲功課俾你哋。陣間咧，你哋。差唔多完嘅時候咧， 我要講啊嘛，大家都 嗱，因為咧個咧最近好 hit 嘅， 嗰啲字我未必識嘅喎。 唔係你唔使睇一，你睇二， 哦， 係啊，因為最近係啊，有啲坊間都幾流， 好開心啊！今日第一次 睇馬老師公開， 但係首先我想問先，呢啲咧其實係用普通話定廣東話讀？ 廣東話嚟嘅，二嗰段係廣東話嚟嘅，陣間就同學仔你自己發揮下。咁長嘅你就淨係講兩段啦，好唔好？ 你讲巧口令或者是绕口令的来源先啦。 急口令。 你头先有讲噶嘛？ 五千年前皇帝嘅时代已经有啦。 唔系啊，你话又可以叫做翘口令，跟住有人 challenge 你，咪叫做绕口令啊嘛？ 环绕啊嘛，唔系环翘啊嘛？而家我讲 急口令先好唔好？ 而家人哋要问紧你嗰个字嘅读法啊！ 你话亦都叫啊，算啦， 佢避而不答 嗱， 佢明明 因为咧， 明明听到 系我系咁咬住佢都唔答， 因为咧嗰、那个系绕。但系喺呢个情况咧，就巧，即系巧口探手个巧。 哦，咁我咪明咯，你咁答我咪明。 唔系，咁我咪就系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其实嗰个来源系乜嘢咯。 巧口， 咁咪即系小妖精，你可以叫做小巧精。 此妖不同此妖。 哦哦，多谢。 喂，咁老师，我又问啦，巧埋对手系边个巧咧？ 我下个礼拜教你啊， 绕埋对手、 啊。下个礼拜教你啲广东字啊， 好啊， 好嘛、嗯。其实教过一次你记唔记得？ 其实咧，其他科啲老师唔会咁、 啊， 问嘢会答，佢、 啊、 又唔睬你，跟住闹翻你。 系 啊, 啊，我问过，唔系 challenge 佢啊嘛。 佢唔系解决问题，佢系解决问问题嗰个。 嗱，同学们， 对啊， 解决你。 如果你系老师，你倒翻转，你阵间闯我个位，你对住啲咁嘅学生，你会点？ 我想请问一样嘢，逢礼拜三嘅时候，我学晒唔系咁。 你自己知唔知？你都系 坐过呢个位， 坐过 啦。小羊羊，你而家坐 我学晒唔系咁样。 吓，家婆唔同。 我哋尊重天下间所有嘅老师。 系啊，所以真系 除咗马老师，除咗马老师 真系好劳气。 我 真系我迟啲，我退休。 不如早啲啦，唔好迟。呢啲嘢宁愿早啲，系啊。 唔系佢系乌龟速递拎嚟啊，嗰个辞职信，所以未收到啊。 答三个咗啦， 快啲啦！ 学咗啲乜嘢咧？ 唔知啊。 喺五千年前， 我想问老师，最初点解要推出巧口令嘅？ 系因为大家玩嘅，系咪？ 系皇帝出俾官啊，定系定系咩？ 其实咧，啲诗歌嚟嘅，因为咧 歌嚟嘅 诗歌， 诗歌。 因为五千年前咧，嗰阵时嗰啲文化水平亦未咁高，系啦。嗰阵时咧，第一句即系历史上。即係有記錄有文獻嘅咧，就係得八個字啫，係啦，我依家讀俾你聽， 都係繞口令嚟，係翹口令嚟， 急口令， 好 聽住咯，斷竹逐竹，飛土逐玉，八個字啫， 個比較易啫， 嗯， 你 斷竹逐竹，叽叽咕咕， 斷竹逐竹，飛土逐玉， 飛土逐玉， 斷竹逐竹， 飛 土 逐 玉， 嗯， 好容易啫， 斷竹逐竹。飞土逐玉， 落 堂，一学嘢。 嗱，其实咧，小朋友咧玩呢啲急口令咧， 但系唔系，咁呢八个字代表咩？ 有 意思嘅。 我讲，我逐步嚟啦，你跟我个 syllabus 好唔好？ 跟你嘅节奏。 呢个 syllabus 好慢啊， 因应你哋嘅程度啫。 你唔好讲埋啲废话啦，系嗰啲小朋友学嚟做乜嘢啊？ 佢讲嗰啲废话，你唔闹佢？ 咁佢系废。 不能不认同系个同学，四个人花，系不能不认同，四个人花，因为咧其实咧小朋友学急口令咧系锻炼佢思维同埋佢嘅口齿嘅，系啦，同埋因为远古嘅年代咧，佢哋啲诗歌比较简单啲嘅，所谓断竹逐竹，飞土逐玉咧，意思咧就系断竹逐竹咧就系做一个弹弓啊。 嗯 做一个弹弓，咁、嗯、啊飞土逐玉咧就系射啲雀仔啊咁样样，去唔好学， 系啊， 以前嗰啲年代就系咁啊，因为打猎啊就系咁样噶啦，呢个就系据讲就系历史上 第一句 嘅急口令啦， 系俾啲细路仔学嘅， 俾啲细路仔玩嘅，因为以前嗰啲小朋友嘢，即系好似人之初性本善咧，其实以短同埋咧易记为主嘅，断竹逐竹。 飞土逐玉啊！我哋好快啊，吸收得。我哋因为细路仔嚟噶嘛，我哋记 咗啦，已经飞土逐玉。 已经唔记得啦， 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就有你啦。 飞土逐玉 有你啦，系啊， 好啊， 吓 射雀仔啊嘛， 系啊， 射雀仔 射雀啊嘛， 但 系 唔可以 肉 啊嘛， 系啊。 我哋讲咗四个字，讲紧呢啲嘢。 射雀仔啦，讲紧。 快啲啊！有第二句啊？到第二句要等几年啊？ 第二句咧就好难嘅，你哋个课本上面有， 但系有呢一个 系啦，好死难嘅。 归 鸡籍啊！嗱，我试下讲一次啊。归鸡籍，杂鸡，鸡即辣鸡，辣鸡鸡鸡，归鸡及鸡 即 即制 鸡。 哇！听到我流晒汗啦！ 咩嚟噶？系有 game 喎！如果你唔睇埋下面嗰个解释，根本唔知道讲咩。 系啊，我俾埋啲解释你啦。 贵机就一个人， 贵机就一个人，贵机 人感到寂寞，贵机 寂寞，杂鸡。 就是挪集了一些雞來養。 是啦， 集雞。哇，兩個字之後那跟住就可以代替一句說話了。 是啦，然後雞即辣雞。咦，不是喎。 那個不是辣椒是吧？ 激 激激雞啊！ 激激激激雞是那些出自荊棘叢中的野雞， 激激激激激激貴雞及， 即只雞肚餓啦，咁佢就喺度叽叽咕咕咁叫啦，咁啊貴雞就攞個竹雞就嗰啲米去喂 喂佢， 有冇人想試下講啊？呢個 你講一次啊，不如好唔好？你示範咁啊！ 我嚟啊！貴雞隻雜雞雞即激雞激雞。鸡 鸡 鸡啊， 鸡鸡 唔系喎，激鸡激鸡鸡 激咯， 激 啊，系咪激啊？ 唔系啊，呢个口字边有个鸡 啊，鸡都系鸡。 O K， 咁啊，贵鸡及激，跟住咩？即制鸡 系啦， 好难， 好 难 啊！以前嗰啲入口令系真系好难嘅，但系咧，其实咧，我记得我小学嗰阵时咧，我学过一个课文咧，都系有呢个急口令噶。我读俾大家听啊！ 好啊， 我小学已经学急口令， 系啊，小学已经学噶啦。 嗯， 睇你知唔知系咩吓？东度度，西度度，度到北角买菱角，买得菱角角上剥，剥菱角吃菱角，角剥角角吃角，菱角壳堆满长角落。好，交俾你最后两句。 嗯， 好。哇，最后两句真系好难。绊倒了，霍莫。落国四老伯的脚，刺破了霍莫落国四老伯的膊。 好叻，哇，好犀利哦！ 呢个咧，呢个课文咧，我细细个我好记得。咁你哋有冇啊？你哋有冇呢啲咁嘅课文啊？我唔知点解咧， 玩咪有咯。 后边嗰啲冇啊，你读到西就读有咯，读到西诶，不过买菱角呢啲咁咪有咯。 系啊，呢个真系一个课文，我好记得。 课文， 课文嚟噶。 点解要系小学课文啊？ 就要训练我哋嘅口齿咯。 我哋系玩嘅，就好少教。 唔系呢个真系喺课，即系书本里边嘅。咁我再因为我记得，咁我再上去查啦。佢哋真系小学课程里边嗰啲嘅急口令嚟嘅。 咁边个作噶？ 吓，唔知。日明、 哦，日明好啊， 系啊，咁你知道作又边个作又点咧？ 唔系，咁我就知道，因为你个课文你总会有噶嘛。 未必噶，有啲， 例如背影朱自清咁样，即系你要有噶嘛，你要背噶嘛。 系啊， 有课文就会写嘅。 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嗰啲笔记咧下边咪有一个急口令嘅。据讲咧，最近咧有啲演艺界嘅朋友咧试下讲呢个。吓，结果咧都好少人讲到啊！我哋试下讲好。 好啊， 阿大佬先啦。 边个啊？而家系讲 第二啊？ 呢条 喺呢条黄巷嘅巷口里边有一只狗，佢个名叫黄汉汉，黄汉寒狼。大家或者会觉得好奇怪，点解只狗有咁奇怪嘅名？讲起上嚟系有段故嘅。好啦，到边个啊？ 诶，呢个系急口令咩？ 系呢个急口令咩？ 系啊，系啊，系啊。嚟再读啊！ 话说喺东方有一个叫做黄汉寒狼牛牙牙下哈嘅国家，呢一个国家嘅人都好鍾意养狗嘅，佢哋养大嘅狗仲好靓同埋好强壮，但係佢哋饲养狗嘅饲料同一般嘅都好唔同。 好，杨洋， 原来佢哋係用黄汉寒狼罕汉康尼到养嘅，养大嘅狗仲吸引咗各地各国各地嘅人嚟购买添，其中以亚克克国、肯肯国、特国、能丹腾国、华滑滑国、深足宿壳唔知乜嘢确国、邓德能邓嘅国嘅人最多。 其实系啊，佢嗰段最难 系咩啊？深足宿壳。恶啊，系咪呢个恶啊？ 系咪 系 咪 恶恶恶？系啊，咁我最后嘅老师讲埋啦。而头先我哋所讲嘅黄汉寒狼呢种咁昂贵嘅狗，就系呢个国家所出产噶啦。呢个咧系最近咧有一啲演员咧曾经试过讲嘅，咁但系好多都讲唔到。 其实系咪就系我哋嗰啲懒音啊？我就觉得你头先一路读嘅时候嘅话，系因为有好多人其实而家有好多懒音， 系 啊国。角 系 角嗰啲咧， 系啊系啊，我觉得呢篇嘢几得意嘅。阿细路长，你点睇啊？ 好好啊，我觉得 perfect， 好有学习价值 ，excellent， 系冇错。练习我哋讲嘢， 训练到大家对文字嘅 beautiful。Wonderful， 点咩 ？Perfecto， excellent， terrific，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最新调查显示，去年三大超市的货品总平均售价按年升 2.1%， 高过同期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1.9% 的升幅，亦都是自2013年以来录得最大升幅。在超市260项货品之中，消委会发现近七成都加价，升幅最多的头三位分别是牛油、茶包和芝士。罐头食品的总平均售价亦都较疫情前贵超过三成。消委会认为调查结果反映市民购买粮油杂货等生活必需品成本增加，社会正值复常初期，需要全面复苏，呼吁超市集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尽量控制粮油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消费者亦都应该格价，货比三家。全国人大前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考察香港期间，接触面广阔，包括整个建制架构，亦都有同民间接触。夏宝龙提醒大家，而家社会稳定，但系亦都要居安思危。如果社会充满矛盾，会好难搞，亦都令政府唔能够做到想做嘅事。认为带出嘅信息正面。谭耀宗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提到，夏宝龙部分会面闭门进行，能够俾与会人士畅所欲言。佢亦都听到有反映话，夏宝龙说话坦诚直接，唔会官康同埋讲客气话。对于夏宝龙曾经提到游行并非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谭耀宗话夏宝龙并冇表示唔俾市民参与游行，但系要提防唔好俾人借呢一种形式挑动其他政治目的，认为系温馨提示，相信执法部门会小心衡量。美军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星期日驶经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米利厄斯号根据国际法适用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例行通过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南部战区上星期曾经说，米利厄斯号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南沙美制礁邻近海域，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苏丹局势仍然紧张，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虽然同意暂时停火进行人道救援工作，但是冲突仍然未平息，至今近60名平民丧生。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苏丹，在当地的公民要关注局势发展，不要外出，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外交部领事司微信公众号表示，赫土木国际机场航班中断，安全形势严峻，外交部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指导驻苏丹使馆全力保护在苏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6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54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1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74，升4仙。腾讯控股366蚊，升4毫。中芯国际24.75，升8.5。阿里巴巴94.4，跌1毫。美团 130.3升8毫，中国石油股份5.3升2毫2，中移动68蚊升1.05蚊，商汤2.8跌1.3，中国海洋石油12.84升2毫2，南方恒生科技4.10.04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37，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2点，跌20点。港金报18,76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19美元，卖出2,00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亚街老街去旺角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胜利道一段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尖山隧道都有紧急维修，尖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封闭，咁经过都要特别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向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清水湾道正直支向大清，仲有青屿干线小河湾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嘅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4月1日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已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0,000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0,000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黎智慧，香港攀石运动员，有亚洲攀石王之称，曾经参加世界攀石巡回赛，最佳成绩全球第8，有包山王这个称号。不过2011年发生车祸，令他半身不遂，从此成为残疾人士，以后又点算？ 谁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 但是反而后尾呢，跟住我聽到好多說話就係、是：，唉，你唔好死頂啦，唔好扮嘢啦，邊有咁灑脱啊？邊有咁瀟灑啊？ 不知幾番跌倒， 尋找快活人生，攀石王黎智慧，今個星期四《風騷快活人》節目內播出。 只因心中。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闊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從容嘅態度去面對命運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 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一点达29度气温啊，比较炎热嘅，相对湿度60%。睇戏、睇剧集等等等等，有新戏啦，有电视嘅剧集啦，咁样。我喺电视上面咧，最近一个串流平台睇咗一套咧，叫做真人真事改编，英文名咧叫做 True Spirit 啊。中文亦做叫做杨凡逐梦，咁就讲咧16岁嘅呢个女仔 Jessica Watson 咧喺澳洲嘅女仔吓，2010年嘅时候咧一个人坐住呢一个帆船咧环绕地球一周，咁呢一套戏咧就都系由演员演出啦，就唔系真正嗰个女主角啦，咁但系喺套戏系啊真人真事嚟嘅，咁啊喺完嘅时候咧佢剪翻嗰个真人嘅片段，即系当日喺码头点样搭上嗰个陆地啊， 一定好震啊， 万人空巷。啊！爸爸妈妈揽住啊，咁样即系好感人嘅场面。咁如果你想知道，真实嗰女仔点解咁 ，ending 就会有噶啦。咁、其实呢一套戏咧，我谂大家都唔系睇剧情噶啦，因为如果你上网一 search 咧，因为真系真事啊嘛。最后佢做唔做到系做到嘅，因为已经系记录在案，全部成为世界纪录噶啦。呢套戏就系，不过大家要睇下个中间。佢個心路歷程啦，或者面對即係種種喺海上面遇到嘅，無論係自己嗰種嘅沉鬱啦，或者係個大風浪帶嚟嘅挑戰啦，睇下導演點拍啦，同埋演員點演啊，咁都幾好睇嘅成套戲。就講呢個女仔咧，好細個開始咧已經好中意玩帆船噶啦，同姐姐一齊咧參加過啲小朋友帆船比賽啊咁樣。咁有一日咧就講個女仔咧喺個早餐台上面同啲屋企人講。我想咧到我16岁嗰一年咧环游地球一周啊，自己一个人咁咧，当然大家就笑啦。细路仔谂埋啲嘢，即系好得意嘅咁样。但系佢好认真，佢喺簿度咧写啦，我要写低晒我要准备嘅嘢噶啦，例如揾教练啦，要买一只船啦，等等等等。咁开始屋企人就觉得，哦，呢个系唔系嘅咧？咁到佢16岁嘅时候咧，佢系真系要将呢个梦想付诸实行。咁但系遭到咧成个周围所有人，包括报界啊或者个身边人嘅反对，就话 太危险啊！ 太危险啦！呢个爸爸妈妈简直㧬个女死啊！甚至咧，国会话要过一条法案咧，就话要限定几多岁唔能够独自出海。咁佢惊真系去唔到，于是嗱嗱声咧就即刻喺嗰个法案未通过之前咧，就进行呢一次嘅环游地球、环游地球嘅一周嘅。旅程啦，咁當然中間有好多嘅好驚險啦，甚至接近死亡嘅邊緣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啲，我覺得幾勵志同埋幾舒服嘅睇得成套戲，就唔會話好悶啊。咁你講個女仔喺帆船成套戲，咁有咩好睇啊？咁係幾得意嘅。咁 真人真事嘅， 真人真事係啦。咁2010年一個澳洲嘅少女嘅環繞地球壯舉，有興趣去睇下。OK， 好。我諗下咧，如果一個人喺個海夜晚黑掹掹咧，真係好驚噶。 或者有風暴咧，都唔知點算喎。 佢最尾係遇到三個風暴走埋一齊，即係三個風暴 merge 埋，變成一個大超級大風暴。 佢條航線係點㗎？有冇講？ 要睇翻 啦，即係向西定向東？係， 我要睇翻。 你知道又點啊？ 唔係，我想了解佢成個行程。 不如你睇下， 好睇啊！ 你想試下 睇 㗎？ 其實咧， 我介紹嘅我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黑色嘅幽默喜劇嘅。咁就係咧嗱，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係有個情況嘅，就係當你睇開呢一種類型嘅嘢。佢就會成日介紹差唔多同類型嘅嘢俾你。我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咧撳落去有某個個串流平台嘅時候，佢就彈出呢一個嘢出嚟。我話咦幾得意喎！我就撳落去睇啦。講緊嘅呢一個就係點讀啊？ 忌吉人生 B 係啦，就係 beef 嘅。咁其實講緊嘅就係我幾中意嘅佢嗰個時間，就係每一集大約係30分鐘，而係10集就我覺得係最好嘅一啲 精簡、 不長 又不短、最舒服嘅，冇錯。咁啊講故事嚟講嘅話，我成日就會好驚嗰啲哇40幾50分鐘一集嗰啲咧，好多時候咧睇睇下之後咧，可能你又無端端走去雪櫃度攞啲嘢食啊，你又唔知行咗去邊度， 唔知見到， 同埋你會唔認得，唔認得啲人 嘅，係啊，已經邊個嚟㗎？ 韓劇一定一個鐘， 所以我好怕嘅。我一見到啲30分鐘，我就即刻撳入去睇。咁同埋另外佢會吸引我嘅就因為來自有一位嘅就係亞裔嘅棟篤笑嘅女星，佢就係叫做 Ellie Wong， 中文嘅就係叫做黃艾麗，以及嘅就係我見到咧就係。 男主角方面嘅话咧，就系、是《梦想之地》，你有睇过嘅韩、国嗰套电影，诶婆婆尹宇贞就系因为《梦想之地》而得到嘅就系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女配角嗰一个诶、同样嘅嘅电影，咁佢咧就系喺嗰度咧，佢就亦都系提名嘅，就系、是、男主角嘅，咁、就系呢一位叫做 Stephen， 应该系冤啊，系啦，咁咧就系一位韩籍嘅一位一个演员啦，我就觉得呢两个嘅组合嘅话咧系非常之好睇，亦都可以我觉得撞到一啲火花，同埋你再去留意嘅时候，就系、是、一个嘅就系佢嗰个制片商啊，系边个咧就系 A24，如果你有留意到嘅就系、是、咧。头先我有介绍过嘅就是梦想之地是他们这个就是 A24 的独立片商。另外还有的就是奇异旅侠挽救宇宙杨紫琼的那套电影的话、亦都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得到这个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亦都是他们监制的。咁所以就觉得就是 A24 这个独立片商呢有时我会因为他们要去看一下他们究竟拍些什么东西。你会发觉的就是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会是主打一些就是亚裔的演员他们希望在里面那里就是做翻一啲嘅就系同佢哋有关嘅一啲议题，或者佢哋相关嘅一啲嘅即系主题嘅嘢嘅。好啦，咁我想讲嘅就系、是、好简单嘅啫，讲紧嘅就系 Ellie Wong 系啦，女主角。咁其实咧就系同埋头个讲紧嘅 Stephen Yuen 咁就个男主角啦。咁其实咧两个都有呢个叫做路怒症。就我哋想讲噶啦，喺架车嗰度，你无端端可能有啲人就 cut 你线啊，跟住你就会无端端就会挞着啊，会火爆啊，系啦，啵啵啵， 伸手车个 你，伸手出嚟， 呢两个人就系咁啫。咁啊喺呢个道路上面咧，即系其实我觉得路路正系有好多人会系实际上会遇到咁样嘅情况，你从来冇谂过嘅就系两个陌生人喺条公路上面互相因为你即系吓你闸住我条路，跟住我又唔俾你。走，跟住大家就岂有此理！我又要爬你头，你又要爬我头，到最后俾时候，你夹咗个手指出嚟，跟住咧就哇，两个就有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嘅发生嘅，就系、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家互相去追逐，互相去报复，到最后尾嘅时候搞出人命。你觉得好疯狂，但系我觉得。个社会同埋个世界有机会系会咁样嘅，即 系 好可能大家一言不合嘅啫。一啲嘅行车嘅纠纷咧，就揭开咗个序幕啦。咁啊，两位素唔相识嘅人咧，就将佢哋两个嘅生活就纠缠埋一齐啦。讲紧有一个嘅就系水电承包商，就系 Danny 就系男主角啦。生意唔好啦，个人又好唔开心啦，样样嘢又好似觉得即系非常之不顺啦。所以喺嗰段时间嗰就撞到呢一个白手兴家嘅创业者就系 Ellie， 即系 Ellie Wong 主。饰演嘅就系 Amy， 佢就嫁咗俾一个日籍嘅艺术家。表面上你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生活得非常之好。但其实某程度上，当一个人佢能够过一啲好嘅生活嘅时候，能唔能够维持到呢一种咁样嘅生活嘅话，对于佢嚟讲嘅话，都系一种压力，系咪？咁所以嘅就系话，大家喺公路上嘅纠纷，连续咁样互相去报仇嘅话咧，最终玩到过晒火，搞出人命嘅一个黑色喜剧。里面嘅嘢唔讲啦，大家睇啦。 我最近其实都睇咗。 好睇 嘅，睇咗 Ellie Wong 嘅一啲棟篤笑啦，咁甚至有一個咧，佢係大住肚嘅，咁我覺得其實都幾好笑，同埋啲人幾 buy 佢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呢啲外國嘅 stand up comedian。我睇過最近，因為好似阿 Sarah 齋咧彈咗好多，我睇咗幾個之後咧，係咁彈出嚟，但係有啲咧就真係比較粗俗啲咯，啲題材同埋啲用語，咁就大家睇嘅時候都可以選擇一下。 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我啱啱都想希望可以有少少嘅即係道讀嘅就係，如果大家睇嘅時候嘅話，小心啲，因為裡面好多 F word。 明白， 头两集佢哋互相报复嘅 行 为都几小学鸡嘅，头两集， 但 系又几好笑。 但系系咁嘅，你有冇发觉啊？有时嗰只你砸我，我砸你啊！嗰啲你排队唔排咁，嗰只我嬲你啊！ 有时就喺超级市场就。嗰啲咩一連串嘅 一連串嘅嘢， 骨牌效應咯， 冇錯。跟住就一發不可收拾。 我希望呢個禮拜睇可唔可以睇曬佢先。 OK， 你都睇咗兩集， 睇兩集 啦。 你嗰日講完之後，翻屋企睇下先。 係喎， 好， 好 到 你 到我啦。咁啊，就係呢個新鮮滾熱辣。琴日 Sammy 前輩就喺金像獎攞最佳女主角嘅。流水落花，亦都多谢丽蕊前辈，因为系佢送我张换票证俾我咧，我就去睇下先咁样。咁咧讲下呢个剧情咧，就系呢个郑秀文饰演嘅天美姨姨啦，同埋陆俊光饰演嘅斌叔叔。咁佢哋两个其实系两公婆嚟嘅。咁但系咧，因为三年前咧就发生嗰啲意外咧，咁佢哋啱出世三岁嘅仔仔咧，就因为啲病咧就过身。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件事咧，天美姨姨咧即系 Sammy 咧就一直都放唔低，咁又唔敢再追多件，因为再惊可能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於是咧， 就不如做一個寄養家庭啦，即係咧就會去接照顧一啲咧可能本身原生家庭父母咧冇能力去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咁、就嚟到佢哋屋企咧去生活一段時間，即係暫托啦，係啦，佢哋又唔係領養嘅。原來睇完呢套電影之後咧，我先分到寄養同領養係唔同嘅喎、 寄養就暫時啊嘛， 係啦，寄養就暫時嘅啫，即係一個過渡性嘅居住嘅啫。咁但係領養嘅話就真係收你為即係仔女啊，就一世一輩子嘅承諾嚟嘅。咁就講啊佢哋一開始咧點解會想做呢個寄養家庭咧？除咗真係想即系唔够胆追多件，但又想有啲小朋友嘅生气啦。第二样嘢其实最主要咧，因为佢哋个经济嘅能力咧开始出现问题啦，所以就想透过做呢个寄养家庭咧，去即系赚翻少少钱咁样。咁所以先开始佢哋呢个寄养嘅生涯嘅咁样。咁亦都讲到咧，佢哋呢个寄养嘅故事咧，其实总共有七个小朋友去入咗佢哋呢屋企去住嘅，咁每個小朋友都會介紹佢哋因為唔同嘅背景啦、唔同嘅事啦，而去到佢哋呢一個屋企。 唔同嘅時間， 唔同嘅時間，係、 okay. 啦，亦都咧嗰個時間性都幾廣。我諗由Sammy 佢係由演一個後生嘅中年版啦、去到一個中後年嘅，我諗五廿零歲嘅一個 Sammy 咯。咁、所以就橫跨呢個十三年啊，如果冇記錯，十、三年嘅時間就出現咗呢個七個小朋友。 對演員嚟講係個好個發揮。 係啦，佢我又覺得我見到阿 Sammy 佢唔同階段嘅形象上面啦，或者佢哋個心態啊、講嘢上面，其實都會有啲變化嘅。係啦，咁同埋我中意導演佢嗰個處理手法就係佢有七個小朋友嘛，佢唔係七個小朋友都用即係用嗰個情感去想煽动你感情，佢唔煽情嘅， 佢唔撒狗血嘅， 佢唔撒狗血嘅。咁佢有部分，譬如七个小朋友入面有一个系特别啊，天美姨系特别中意想领养嘅，就叫做小花，冇错，小花。咁咧讲下小花点解咁特别咧？因为佢系一个兔唇症嘅小朋友，咁佢一个可能讲紧小可定唔知幼稚，我唔记得咗啦。咁就讲佢好冇自信心嘅，咁就系点样喺天美姨啊同埋斌叔叔嘅鼓励底下咧，佢即系喺同学面前咧会重拾翻呢个自信嘅。咁其中有一场咧就讲佢参加呢、這个学校嘅运动会，即系一啲亲子嘅运动日咁样啦。咁我觉得嗰一场咧，虽然系好短嘅一个，我谂一分钟到嘅片段啦，即系讲佢哋喺个校内礼堂入面玩做运动。但系咧，其实嗰一个 moment 咧拍得好简单嘅啫。但我 feel 到阿小花啦，同埋阿 Sammy 佢两个之间嗰种情咧系好浓。嗰一个镜头，我亦都睇到嗰一场戏咧系好感动嘅。咁最后啦，就系、是讲下呢个戏名啦，啲叫流水落花咧。咁我睇翻导演嘅讲法就系、是、流水咧就好似即系 Sammy 同陆俊光呢两对夫妇嘅即系一个比喻啦。喺呢个流水入边咧，有唔同嘅花朵咧跌落去佢哋呢个河度，咁、就透过佢哋嘅爱啦同埋关心啦，去带到佢哋去之后嘅人生嘅唔同阶段咯。系、啦，咁亦都有第二个讲法就系、是、话啊，其实可以系啲小朋友先系个流水落花嘅系嗰两个 两公婆， 嗰两公婆，因为其实唔同嘅小朋友嘅故事咧，其實都俾到一啲啟發佢哋啊，或者俾到一啲力量佢哋咯。因為有一個片段就講佢哋兩公婆咧，阿陸俊光咧就偷食啊，即係爭啲要離婚啊，亦都係因為啲小朋友咧係令到佢哋個夫妻關係咧冰釋前嫌啊，就即係變翻冇嘢咯。咁、我覺得成件事就頭先講咗啦，即係唔係好煽情嘅，好淡好柔情嘅。咁、亦都睇到阿Sammy 佢琴日喺個領獎宣言入面都有講啦，即係佢由一個喜劇慢慢轉去做正劇啦。咁我覺得係呢一方面係好成功嘅。不過其實個成功都唔係由呢一套開始，我覺得。 因為啲細路仔做得好。 係細路又做得好好嘅，即係譬如有個好似係最細係四歲，有冇記錯？係啊。咁我睇翻佢哋啲電影花絮係，佢哋都會扭計嘅，有時都會扭扭零零咁樣嘅。咁、但係最後出嚟每個小朋友都做到啊，即係同 Sammy 都建立到嗰份情咯、我覺得幾好。 嗰種個互動係 個互動 係做，覺得嘅就係好自然。 係啦，亦都恭喜 Sammy 啦，因為我覺得即係作為我都係想即係成為一個演員啦、即係等咗十年去攞呢個獎，我覺得係對佢嚟講係一個係幾完美嘅一個。我叫省略號啦，因為佢都會繼續拍戲嘛。但係係幾完美喺十年呢一個位度去。 即係個 timing 其實幾好， 亦都憑呢一套戲 係啦， 係咪佢轉型咁樣嘅？ 不過其實佢轉型頭先講花椒之味，其實佢嗰陣時 已經開始 同埋都做得 係啊，唔錯嘅嗰套戲我有睇。 係咯，咁希望繼續有多啲好嘅作品啦。 好嘅認同啊，好啦，剩低時間。 好，我講《正義回廊》，其實呢套戲我係好喜歡嘅嚇，因為其實佢尋晚都有好多嘅提名。但系大獎就唔多嘅嚇，咁亦都係個新導演何卓天 第一部的电影来的。我自己觉得呢两个男主角做得非常好。有一个就叫做麦冬或者叫麦佩冬。他是他的故事我觉得几感人的。他在城大读副学士，然后他经历三年想考入演艺都不成功。不过他家人很支持他，终于考了三次之后他终于入到演艺了。但是因为你知道他的外形是肥仔一个，如果你真的想着做男主角呢，我觉得几乎就比较少机会啦。但是他另一套电影就是说妈妈的神奇小子呢，他又是演类似的角色，咁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好嘅。吓，故事其实是讲 已经好出噶啦。其实妈妈的神奇小姐 系啊， 佢一齐跑步其中一个 嘛。系啊系啊系啊，阿鸡 啊，如果我冇记错。咁佢呢套戏其实系改编自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我几中意导演嘅手法，导演嘅手法咧有啲似话剧啊，即系譬如话有啲戏中戏啊，或者佢去翻现场咧，系成班陪审员去翻案发现场嗰度一齐。去演嘅，咁另外呢套戏咧，其实我最中意另一个角色咧，就系阿虾头，阿 Sarah 你都有睇噶啦， 我 觉 得 佢 超级好， 佢唔系演戏，佢喺度做翻自己， 佢就 佢 入咗去， 系啊，即系 佢做咗里面嗰个 角色 姐姐， 系 家姐， 系啦，因 为 佢就 系 肥仔嘅家姐嚟嘅，吓，因为阿肥仔就话佢涉嫌杀人。系啦，就要有機會面臨坐監，好長嘅。咁我家姐點樣去？因為佢哋兩個兩子都係相依為命嘅嚇。咁我覺得呢段戲係好睇嘅。咁另外其他角色咧，有一個我覺得你真係幾好嘅喎，就係、是、周文健。佢呢個咧，佢冇演戲好耐好耐好耐啦。如果呢個角色又係其他導演咧，我覺得又係 佢做其中一個律師， 係啊，大律師， 大律師 又係會落 對阿蘇玉華 嚇，對阿蘇玉華。咁我覺得佢哋幾好睇嘅，又係話譬如話喺法庭上針鋒相對啦，審完咧，佢哋好似啲朋友咁。我覺得成套嘢係幾特別嘅。如果你話我比較咧，比較埋《毒舌大狀》咧，我覺得《正義迴廊》仲好睇嘅。 我曾經有講過嘅，我記得《正義迴廊》其實我中意佢嘅處理係因為佢好多時候就會係單憑一個人佢哋自己喺度講，係咪？即係自己複述翻各有各唔同嘅一啲嘅口供，又或者佢哋講嘅嘢。但係佢就係往往喺呢啲咁樣嘅情況之後嘅話咧，我哋咪成為咗嗰班陪審團咯，因為我哋就 信咗佢 嗰個講法，即係主控官會點樣睇，律師會點樣睇，點點點點啊！我喺度參與緊同埋睇。睇紧呢套电影嘅时候，我同一时间其实我就 系 其中一个嘅陪审团。如果到最终嘅时候，我会判边个有罪咧？ 系啊， 我喜欢佢呢一种咁样嘅。当然你需要好多心力，同埋要好多嘅精神，因为佢不停咁讲， 好多 资 讯 啊，好多嘢。 我觉得呢套好人嘅电影，即系好人性嘅，因为每个陪审团咁多个成员啦，所有周边嘅角色啦。佢哋都好人性 的。如果以一個新進嘅導演嚟講嘅話，佢係處理得好好，同埋講故事嗰種方法嘅話，好成熟。 係，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好， 繼續支持香港嘅電影。 Yeah！ 翻嚟我就會有淑女關注組支持小強哥。Yeah！ 長笛被你廉價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移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刻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 乐趣。 李嘉欣嘅延续快乐中午十二点钟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29度气温，相对湿度68%嘅。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不过开始有骤雨噶啦，小心小心。先听十二点新闻。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 早晨， 早晨， 马家姐你好， 早晨啊，两位 姐妹，有进入我哋嘅，我马家姐，系啊，马家姐你好啊， 好啊，好耐冇见嘅， 系啊，好挂住你啊， 系啊，我见到个肚好似有进步，希望系啦， 咩方面有进步啊？即系有肥咗，你嘅意思系扁咗， 扁咗 有进步，你有退步， 扁咗咪又退， 喺瘦嘅方面进步咗， 哎呀，好聪明啊你！醒嘅冇見 係啦。 上個禮拜咧，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喺個 Facebook 嗰度大家估下嘅，萬家姐究竟係肥咗定係瘦咗啦？ 冇錯， 佢自己度出嚟嘅話咧，就話俾我聽埋。 全 冇錯啦，信唔信佢咧？ 我都信嘅，我教啱咗佢正確嘅量度方法。 我呢兩日 而家先至識正確嘅量度方法。 之前佢發現 之前係錯 嘅，佢自己度係錯。 即其实是再肥一点的。喂马家姐你有没有搞错啊 没办法啦。 他自欺欺人 是啊 瘦一点其实 是女人是的。女人 是的。 我明白的。 我话给个男朋友听都是38。 是啊我知道。他都不跟我讲他都不似的。 难道你话给他32啊 咁佢咁佢都冇理由唔知㗎，係嘛？ 佢連埋 手都知唔係啦， 連埋對手臂咪有咯。 好啦，嗱咁而家我哋咧就真係要睇下個仔馬家姐喺經歷咗一個星期之後嘅話咧，佢又變得點樣咯噃？ 話時話， 我哋今日個男護士嘅 變咗啊，我真係覺得 邊度變咗啊？ 變咗嘅個肚係平咗嘅 ，OK， 感覺上 好。而家我哋又嚟咯噃嚇，咁我哋現場要係目測哇！佢而家已經係肆無忌憚咁樣攬高件衫俾大家睇嘅，其實我係好想將佢拍俾大家睇下，哇！好似好犀利啊，好似有國展嘅鯨魚，個肚好啦。咁究竟今日係少過37.5啊，定係多過37.5咧？我覺得應該差唔多，係咪？你個樣有少少唔係好開心。 點啊？ 好，究竟今次我哋嘅 On My Cousin 37.75 唔係嗱，這些呢啲咧真係老老實實，呢啲 呢啲嘢 37.5啊，37.5 唔重要，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buffer嘅，真係啊， 係有buffer， 係啊，即係手指啊， 你係要減咗個buffer，你先可以係。好噶嘛？你而家上升，你又解釋咩 buffer？ 係啊，你講乜嘢即係 buffer 啫？你點樣揸手仔都冇用 嘅。 我同你講， 喂，一個禮拜見一次，大家開開心心唔得咩？ 嗱，即係其實講我就，如果你有一個好 dramatic 嘅一個分別嘅話，譬如可能你今次度係36嘅，又 buff 咩 buffer 啫？ 係咯， 係咪咁講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就算37都唔算係 buffer 啦。 Exactly， 係啊， 係咯。 系啊 ，buffer 咁我哋当你再上个礼拜系38，咁你而家系37.75，咁样都唔叫 buffer 咯，系咪啊？ 即系几多为之 buffer？ 即系零点一嗰啲咪 buffer 咯？ 咪系咯？ 你而家零点二五 系啊？不全， 成日不肥就变咗咁样啦。 系啊，系啊，因为有听众都问你有冇罚抄咯。上个礼拜咪叫你罚抄， 冇啊，中英啊嘛， 系啊，冇啊。 嗰个咩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 啊，你已经唔记得咗。 poly 我记得啊， 多元不饱和脂肪系好嘢嚟嘅。 poly 冇啫，冇抄啦。 冇啊！ 今个礼拜抄翻啦。 O K， 好的，好的。 点解佢会咁样咧？似乎呢排连续两个礼拜佢都系加咗个腰围。 佢 send 咗话佢食啲咩俾我睇嘅。 系你睇到嘅话，其实你都应该抹一牙汗嘅。 唔系佢个份量系比之前系少咗嘅，即系有进步啦，即系份量系即系控制得好咗嘅。 有冇啲咩嘢应该都要佢再提醒一下，检讨一下？定系食菜食得唔够？ 完全冇菜咯，喺嗰三日入边。 我冇留意喎， 系咪啊？ 你冇留意啊？咁你而家讲十款菜出嚟先啦。 生菜、唐山菜、西生菜、西洋菜、枸杞、芥兰、白菜、白菜仔、糖蒿、麻子燕。 好劲啊！叮叮 叮，好嘢啊！ 上口， 你可以参加比赛啦。 我可以啊。 同林婆婆。 冇问题，我同佢一齐切磋，我同佢组队。 哎呀，好嘢啊！你。 系啊， 咁你讲咗咁多菜咧， 冇用啊，唔食 咁多菜咁多营养。 其实我好中意食菜嘅。 系啊，咁你觉得边只菜系最有营养啊？ 头先我讲嗰啲啊， 系啊， 如果最啱对付高血压咧，一定系西芹嘅。 系 系， 我哋讲喎，你都 冇讲西芹啊？系啊， 我冇讲咩？ 冇， 你连自己讲过乜你都。其实对于记忆嚟讲，应该食边种菜系最好啊？懒。你冇数到西芹， 你睇翻 唐山菜， 我 冇 讲， 系咪生菜？你已经讲晒三款，罗马生菜， 罗马生菜我冇， 好彩你仲醒醒啫。 OK， 咁其实唔同菜咧个营养都系好好嘅，咁食其实就鼓励你要食多种唔同嘅菜，多元化系好重要嘅。咁但系你即系俾我嗰三日嘅饮食记录系冇一条菜咯。 其实我不嬲都觉得佢就系生果同埋菜，佢都系冇噶。 有啊，有啊， 系啊，生三日佢有进步，有生果话有饮八杯水，呢个系做得好好嘅 ，keep 住嘅， 系有 keep 住嘅， 系啊。 但系菜唔够啊， 膳食纤维唔够嘅话，就真系争好远啦，系咪啊？ 加把劲， 你上个礼拜都系咁讲噶，我之前指出， 其实你再上个礼拜你已经咁讲噶啦， 你唔好话我前个礼拜都系咁讲。 我哋都想你好啫， 我哋要鼓励你啊！ 即系菜系好重要嘅， 系啊，因为你食唔够膳食纤维时候，你就会觉得肚饿啦。有时咁，你周围去揾其他嘢食啦。 我冇喎，你推敲啫喎。 举个例， 即系偷食啦， 系啊， 偷食你强项啦，你 或者相对 狗唔狗啫，我有抹嘴噶，我有抹嘴， 你有鬼用咩？饮多两啖茶啦，你。 即系油腻啊，惊你个蛋白质又食多咗啊嘛，咁蛋白质都系卡路里嚟噶嘛，系啊，所以我真系希望你个菜嗰度要做好啲咯。 OK， 咁又问翻啦，咁我有几只菜又问下你边只膳食纤维系最高嘅？ 好， 我哋有生菜、小白菜、大白菜、油麦菜、西洋菜、菠菜、菜心、 西洋菜。 好叻啊，马家姐！ 菠菜 系菠菜，膳 食纤维系最高 嘅。 我净系话，我听佢话深色嘅菜其实系会比较再好啲嘅。 个顶红 系，系咁菠菜，因为佢个根啊， 系 啦，系啦，咁所以咧一百克有2.2克嘅膳食纤维。 咁你食埋啲根啦， 系啊，记住食埋啲根咯， 连埋啲泥。 菠菜苗我都食埋啊，点啊？ 个苗梗系 食 埋 啲泥啊，知唔知啊？唔好嘥啊， 个根系要食嘅。 系 咁西洋菜咧就系每一百克有0.5克嘅膳食纤维， 即系少啊， 少啲嘅， 系 啊， 系 啊， 因为我好中意食西洋菜， 我都中意啊， 系啊， 煲汤啊， 嗱，鲜绿色嘅我又中意，嗰啲老火汤咧煲到黄揿揿，我又中意，辣白白噶，好味啊， 嗯，系啊，咁跟住菠菜第二位咧就系有油麦菜，都系有1.7克嘅 油麦菜，我麻麻地， 啊，我中意， 系好食啊， 油麦菜即系 A 菜，好耐好耐之前所谓嘅 台湾 嘅叫法， 系系啊，咁所以即系唔同嘅菜咧都。鼓励大家 食埋嗰啲菜头嘅，好食嘅。 可以啊，嗰根茎即系嗰根个嗰头嘅部分咧， 可以嘅话， 可以啊，可以啊，系啊， 唔好嘥咗佢。 系啊，系啊， 知道。 咁我哋就度埋啲菜头嘅话送俾佢啦。 好啊，好啊， 净系俾菜头啊，好靓。 咁系啦。好啦，讲完。 完菜之後的話，其實我哋另外有很多咧，嗱，你如果真係要整菜的話咧，莫過於真係要用油啦。 係， 其實油呢一樣嘢都好緊要， 非常重要。咁唔好話諗住減肥期間咧就唔用油啦，即係煮餸又唔用油啊。 唔係咁嘅咩？ 其實就唔建議。 我見到有好多都係咁嘅，出去食嘢嘅，跟住咧就用杯水咧揾啲 浸啊， 係 洗一洗， 就 是、 洗一洗。 咁你洗完都會有啲油，咁但係有好多人 可能白雜。 咁咪即系不如不如唔好洗， 唔好晒嗰杯水， 饮油水， 饮油水， 抽水啊， 饮油水， 冇油水啊咩？ 因为其实油分都系重要嘅，即系对于我哋吸收脂溶性嘅维他命啊，即系维他命 A、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K 都系脂溶性嘅维他命，咁需要啲脂肪去吸收啲维他命嘅。咁你话减肥唔用油唔落油咧，其实系唔建议嘅。 冇啊，干铮铮啊， 系啊，系啊，唔光滑嘅， 系啊，系啊， 系 啊，即系系啊，好干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咧，我就想讲下啦，即系我哋平时煮餸咧，你哋会用啲咩油噶？ 花生油、 花生油、 橄榄油、 橄榄油，可以嘅。 同埋有初榨橄榄油，如果要整呢个沙律嘅话，因为你要睇佢。唔係，因為真係噶， 呢啲叫有學識啊， 係啊，佢一個嗰個 煙點， 煙點啊嘛，你要睇噶嘛， 高嘅， 係啦，佢有啲係揾嚟焗嘢嘅，有啲係揾嚟炸。 我想問你嗰啲橄欖油係咪煮西餐為主㗎？有冇咁分？ 唔係㗎，冇㗎， 即 係 炒餸又得㗎。 可以㗎，所以咪就係你要分兩種咯。你 extra virgin 嗰一隻就係用嚟用沙律嘅，佢有一啲嘅可以俾你焗嘢，同埋可以揾嚟炒嘢嘅， 嗰啲 兩種嚟嘅， 唔係初榨。咁其實初榨咧好多都可以攞嚟煮餸嘅，因為其實佢個煙點都即係你煮嘅時候，你見唔到有煙出嚟嘅時候，其實都係安全嘅。即係你譬如整熟個鍋好紅咁樣，你倒啲油落去有煙出，其實就唔好噶啦。咁你可以未整熟個鍋，即係未煮興個鍋嘅時候，就落咗啲油，再落啲菜，就唔會個煙點咁犀利。 明白。但係當然我煮中菜嘅話咧，我就真係會用翻花 生 油嘅，同埋有時會用 grape seed， 即係 葡萄籽 油，係啦，因為佢冇咁大陣味。 冇錯，冇錯，係啦。咁我想講下即係油啦，我哋會分即係飽和脂肪、多元不飽和脂肪同埋單元不飽和脂肪，記唔記得上次？ 記唔記得？ 記唔記得 ？Poly， 你成日記得 Poly， 因為我中意 Poly。 中意 Nancy 啊？ 唔中意 Nancy， 我净系中意 Poly。 哦，原来油都分咁多种 的，有分嘅。咁其实佢嗰个比例系唔同嘅。譬如我哋讲紧饱和脂肪，咁其实饱和脂肪就喺即系肉啊、椰子油啊、棕榈油咧个比例系比较多啲嘅。 好似话就系喺平时我哋嘅 room temperature 嘅时候话，佢都会有机会，如果系冻啲嘅话，佢会擎嘅。 系啊，佢系擎嘅， 就用咁样嚟去分。 系啦，固体嚟嘅，即系喺室温系。固体嚟嘅 椰子油咪系咯，系咪有时佢会变白色一嚿， 冇错， 系 就 系 一嚿 出嚟噶嘛，系 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呢啲油咧相对嚟讲个饱和脂肪个比例系比较多嘅，咁同即系譬如我哋牛油啊、猪油去比较嘅时候咧，其实椰子油个饱和脂肪咧系最高嘅， 劲过猪油， 系啦， 系啊，因为有人同我讲过，佢就其实咧嗰阵时好兴嗰啲咩猪油捞饭，佢唔系咁差噶咋， 系啊，我听讲过， 即系当然就好似你咁讲就唔好啦， 系啦，咁我哋如果睇。比例嚟计咧，椰子油咧其实有77% 咧系呢个饱和脂肪， 哇， 系啊，好犀利嘅， 哇，好严重， 咁去到你话猪油啦，其实41% 系饱和脂肪，系啦，咁牛油就66% 到啦，咁其实饱和脂肪都犀利，咁饱和脂肪有啲咩唔好咧？其实就对于胆固醇高嘅人士咧就冇咁好啦，即系会令到个坏胆固醇会上升啦，系啦，同埋好嘅胆固醇咧会下降，咁所以就建议即系胆固醇高嘅就少啲用呢个饱和脂肪含量比较多嘅油，包括一啲动物嘅油，即系猪油啊、牛油啊、椰子油就植物嘅油。咁譬如椰子油同埋棕榈油咧，就喺植物入边咧个饱和脂肪系最高 嘅。 明白，即系我戒住牛油、猪油、椰子油。 叫咗你咧，又话块面包又涂啲咩牛油，哎呀好香啊！记唔记得三球雪糕嗰一餐？ 我费事话佢。 你嚟記埋曬呢啲咁嘅無無謂謂嘢， 嗰啲先係 嗰啲叫無無謂謂。你嗰條腰就係咁嚟啦，同你講。 我嗰條唔係叫腰，冇咗好耐 啦。水桶， 我同佢失蹤好耐，失聯好耐。 你報警啦！好啦，咁有冇啲咩油嘅话，其实你系会推介我哋 可 以 嘅。咁我哋有呢个多元不饱和脂肪比较多嘅油，就系叫呢个红花籽油啦。 红花籽油， 系啦，红花籽油，佢有77%系多元不饱和脂肪嘅。 咁另外咧就係葵花籽油都有 69% 嘅多元不飽和脂肪嘅，係啦。咁所以咧多元不飽和脂肪對於膽固醇嚟講咧，佢係可以提升。 好嘅膽固醇 少少，但有啲研究咧就係都話會降低好嘅膽固醇，即係唔係話好 marginal， 即係有少少。咁、最重要咧係可以降低壞嘅膽固醇，多元不飽和脂肪 幫到手啊。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單元不飽和脂肪份量比較多咧，就係大家都聽得多嘅橄欖油啦。 我即係啦，冇人話佢唔好噶，係橄欖油啊，係 啊， 係 啊，冇錯，咁所以 飲食 係啊，橄欖油嚟講嘅時候咧，多元不飽和脂肪嘅比例咧，其實係佔咗77%，所以好高噶，係啦， 犀利啊！你改呢啲歌， 係啊，用 橄 欖油 啦， 買俾我， 我哋兩個一齊 啊， 係啊，我叫我 darling 買俾我， 係啊，橄欖油 隨時啦，係 啊， 咁因為橄欖油即係多元不飽單元不飽和脂肪嘅油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可以降低壞嘅膽固醇，同埋升高好嘅膽固醇啦。咁從中係減低咗冠心病啊，同埋中風嘅風險。 感覺好勁喎！嗱，啲西藥減低唔好嘅，但係可以增加好嘅。 冇錯啦， 點解唔食咧？咁樣 係啊，好快又有條問題啦。好，紅花籽油可以啊， 可以 㗎。佢有啲係即係 olive oil spread 啊，即係你取代咗個牛油啦，係啦。咁啊，紅花籽油啦、芥花籽油啦、花生油啦、葵花籽油啦，边款咧个热量系最高嘅？ 花生油， 花生油，热量啊， 系啊， 热量 系 热量最高啊，葵花籽油，系咯系咯，花生油啊， 其实咧系全部都系一样热量。 哦， 我哋走啦， 使乜走啫？叫佢走啦，梗系。咪咯，又唔得意，又唔好玩，又唔好笑。 得太簡單，就係要即係知道你哋上咗咁耐堂咧，都係要等你哋即係考一條深少少嘅問題。 算啦，呢度啲學生冇用嘅， 你教先冇用啫。 咩堂嗰啲學生都冇用 嘅。係啦，咁所以咧，一百克咧其實有886嘅卡路里嘅。咁我哋成日都話每一克嘅油份咧，其實即係油嚟講咧，就有9個卡路里度咯。咁所以其實油你唔會話好啊，唔好嘅油，好啲嘅油咧就即係相對嚟講卡路里低啲，係唔係嘅？ 你又咁講，如果我全部嗰個卡路里都係咁高嘅，咁我梗係揀一隻嘅 好 啲 嘅 啦， 冇錯， 原來一樣都係 係啊係啊， 從卡路里嘅角度嚟講 係啦係啊，所以就帶出呢個信息嘅啫。 哦，好好啊，兜咁大個彎。 都直接啲讲咪得咯， 我哋两个嘅信心之后， 真系 讲呢一样嘢。 我睇下，我睇下马家姐系咪真系记得啊？嘛，原来佢唔系嘅，就 佢记唔记得唔重要，我唔记得嗰下好嘢啊嘛。 重要最紧要听众记得， 系 啊。 下次仲要讲埋我哋今日嘅就阿懒食谱咯。 系啦，咁啊好食嘅呢个叫甜豆菇蛋饼啊。 什么嚟？咩叫甜 豆菇？ 甜豆。 甜豆我中意食。 甜豆 系啦，系 snap pea 啊， 系啊系。咁你甜豆啦，我哋有100克，蘑菇有5粒，咁啊将佢切细啦。咁啊蛋咧就3只。 可唔可以多啲啊？ 五粒点切细啊？ 大粒啲啊嘛，系啦。咁你切蛋就搅匀佢啦。咁有少量嘅盐同胡椒就摆落蛋嗰度啦。橄榄油我哋就用大约2毫升啦。呢个2人份量嘅。咁啊将啲蘑菇啊、油啊同埋咧就呢个甜豆系去炒即系3-4分钟，跟住就加落啲蛋浆，咁啊煮。6-7分钟就已经一个蛋饼就好好食噶啦，系啊， 你 话 咩？你 真 系 好 食 啊！ 我想问两个甜，唔系啦， 系啊，真 系 好 成2寸一长嗰啲甜豆 啊 嘛， 切细 好似荷兰豆嗰只 啊 嘛， 系 啊 系啊，但系胀啲，系啊系啊， 我最中意食嗰个。 咁你试下啦， 唔系嗰 个 真系好食啊， 系啊， 炒 咩豆都 食 噶啦， 可以啊可以啊，都系，系啊系啊， 好呢个唔错，大家可以不妨可以试下， 系 啊，咁就唔好加咁多盐 啊 啲咩嘢嗰啲， 加少少黑胡椒都有呢个调味，咁啊可以用橄榄油咯，即系我想用橄榄油煮呢个。送出嚟， 系啦， 蛋饼好，我记到实我 煮嚟试下， 好， 我真系 唔该晒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喺淑女关注咗嗰度，希望你可以有少少嘅进步， 冇 错，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27款杞子样本，全部验出重金属，其中两款样本的原含量接近本港相关规例的上限，已经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消委会引述研究话，透过飲食慢性接触源，或者会影响小朋友的神经发育和智力发展，亦都会影响成人血压的收缩压。消委会搜集27款杞子产品样本，其中23款属于预先包装，有3款标示为即食，7款标示为有机。测试显示，超过70%样本有除害剂，当中一款更加有7种除害剂。消委会话，混合使用除害剂有机会带嚟健康风险。消委会表示，杞子近年被追捧为超级食物。今次檢驗的所有樣本都含有胡蘿蔔素和鐵質，亦都有抗氧化和明目的功效。消委會提醒消費者選購和食用的時候要留意。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說，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米利厄斯號昨日過航台灣海峽，並且公開炒作，戰區組織兵力全程跟監警戒，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較早時說，米利厄斯號是例行通過台灣海峽，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苏丹局势仍然紧张，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虽然同意暂时停火进行人道救援工作，但是冲突仍然未平息，至今近60个平民丧生。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苏丹，在当地的公民要关注局势发展，不要外出，加强防范和应急准备。外交部领事司微信公众号说，喀土穆国际机场航班中断，安全形势严峻，外交部立即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指导驻苏丹使馆全力保护在苏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8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6,05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1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76升6仙，腾讯控股365.8升4毫，中芯国际24.6升7毫，阿里巴巴94.55升5仙，美团130.7升2仙，中移动68元升1.05仙，商汤2.83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16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2.78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9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36，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2点，跌咗唔够一点。港金报18,76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48美元，卖出2,00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人间，两小无知。 我叫阿文啊，花名系怕丑仔，因为咧我自小就好怕丑噶啦，见到陌生人或者异性，我其实讲唔到嘢，成块面又红晒。细细个嗰阵咧，其实都觉得冇乜所谓，但系依家咧啱啱入咗大学，哇！你见到侧边啲男仔咧，个个咧好似同啲女仔倾偈，倾到好开心啊！我啊更加成日自己缩埋一边，觉得自己好似好冇用啊！ 哎呀，阿仔啊，过嚟过嚟，老豆同你讲下嘢。你啊，今年18岁噶啦，我点解从来冇听过有女仔打俾你，又冇听过你拍拖，靠咩啊？ 老豆啊，好简单啫嘛，因为冇女朋友咯。 哎呀，咁渣噶，冇合眼缘嘅咩？ 有啊，有好多啊，但系我唔知点同佢哋讲嘢。 我哎呀激死啊！你惊人嚟食你咩？ 唔系啊，但系总之我一同女仔讲嘢咧，我心就卜碌卜碌卜碌咁样跳。 你冇鬼用。话说你老豆我以前真系采花蝴蝶一样嘅，一日就识几个。诶，唔紧要，嚟嚟嚟嚟，今日老豆教你吓。 老豆老豆，咁其实我应该要点啊？ 嗱。你如果见到合眼缘想认识嘅女仔，嗱嗱声系咪？讲乜嘢啊？嗱咁样，耶咁啱嘅，咁样 耶咁啱嘅，但系啱咩啊？佢都唔识我老豆。 喂，吸引佢注意力啊嘛，跟住再讲咩啊？我哋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咯。 但系我哋又真系冇见过，咪即系讲大话老豆。 虽然系。呢啲大话冇所谓噶噃，呢叫善意的谎话啊嘛。嗱，咁啊跟住未讲完噶吓，你就要自我介绍啦。你叫咩名啊？读边个系列咁样咁啊？跟住咧就再问下佢叫咩名，明唔明啊？咁啊攞咗个联络，攞埋电话号码，咁咪又下文咯，知唔知啊？识唔识啊？ 试下啦，试下啦。 我叫阿玲啊，有啲人咧改我个化名叫做哑玲啊，因为我怕丑啊，尤其是咧见到男仔嗰阵咧，我会唔讲嘢咯，我家姐成日都鼓励我噶，佢话咧， 阿玲啊，你咁怕丑唔得噶，大热天时着准领衫，你学下我啦，吊带啊， 哇，你啊， 系啊，虽然啦、啊，你系女仔啫。但系而家好多男仔都系宅男啊，唔敢主动追女仔噶。你唔主动翻少少，就性感少少，分分钟啊做老姑婆啊！ 但系点样主动我家姐，你教我。 冇问题，三个动作一定要学。 三个动作边三个动作啊？ 第一，听住啊，笑，笑得含蓄啲，斯文啲，可爱啲，你笑嚟睇下。你个头咩？你嗰对嘴角啊，要向上噶，笑到好似块面抽筋咁，得噶，自然啲，好似我咁，嘻嘻， 笑咗啦，我笑咗咯。 唉，真系激成啊！第二个动作，拨下啲头发， 拨头发啊，拨有咩用啫？ 哎呀，加添你嘅女性魅力啊，好多男仔好掰噶，我啊都不知有几多男人啊死我手上啊。就是我呢一招啦，做俾你睇啊！嗱，揈系咪好正啊？ 你揈到我只眼啊，家姐，我睇唔到嘢啊，我睇唔到老师揈，哇，点样啊？ 你再揸你自己， 我揈一次，我揈一次， 等阵，我摆多盆水，呢个叫出水芙蓉，浸晒落去啦。呀，你慢镜头守住啦，一二三， 哇，湿晒啊！ 咁咪好性感咯，你咁样梗系唔得啦，你粗鲁啊，打交咁啦， 我呢个学唔到啊。 第三个动作，回头望， 回头望， 系啊，即系行几步，然后慢慢，嗱，你个身唔好喐，唔好转，净系个头转，好似咁。 哎，哇，系驱魔人咁， 真系话你啊， 鬼上身。好奇怪、啊， 上你上头咩？ 哇！呢、這个动作好奇怪噶咋？ 性感啊！我真系俾你激死啊！你做老公婆啦！ 我试下吓，你攞我，我扭咗条颈啊！讲真。 哇！说今日我喺大学个迎新会，我见到佢啊！ 今日咧系大学个迎新会，我有个男仔眼光光咁望住我。 Hello， 咁啱嘅。 你 hello 我。 系啊。我哋系咪喺边度见过？我叫阿文啊。 好惊啊！ 你叫咩名字？ 见过嘅咩？在哪里见过你啊？咁你又唔知我咩名咁样见过我吓？ 我唔记得咗 ，sorry。 我介绍我系拎啊。 哦， 你冇嘢讲啦。 唔系我谂唔到讲咩。不如咧，我想做歌手啊。其实我想唱歌俾你听。 唱歌喺呢度？ 系啊，你想听咩歌？ 唱咩歌？ 你想听咩啊？ 你识唱咩就唱咩咯。 哦，在森林和原野啊，好唔好啊？ 咩歌嚟？ 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 我走啦，我唔知道你咩歌嚟，我未听过。 其实我都要走咯。 吓，拜拜， 拜拜。 点啊？咁点解佢唔问我攞电话号码嘅？我唔通佢唔想约我去街，咁同我讲嘢做咩咧？ 点解咧？佢好似唔想俾机会我咁嘅，系咪其实真系佢唔中意我啊？ 喂，不如咁，我又唱只歌俾你听咯。 好啊，你想唱咩歌啊？ 青蛙妈妈，有冇听过青蛙妈妈？ 冇啊！ 你嗰首《在森林的原野》里面有个青蛙妈妈，其实系 related 你唱嚟听下。 青蛙妈妈睡醒了，呱呱呱呱叫，有冇听过？晴晴杨柳随风飘，地上长青草，最后一句嘅啫。小鸟在歌唱，春天来了 ，Spring is coming，Spring is coming， 唱完啦，好陶醉，好好听、啊。 多谢你、 啊，你知唔知翘啊，定唔知绕啦、啊？三日啦，要咗阿 Michael 亮三日啦。 系、哎，我知道，系嗰都唔知咩先生嚟。 嗱，我想讲，你有机会咧，可唔可以喺我耳边再唱俾我听啊？ 有啊，好啊，一定有机会，有机会噶。 你 记得我电话？ 你讲先。 真唔好，你讲先。你讲 九八。 呢一种。喐啲就面红，想讲又讲唔到，唔讲又唔舍得嘅青葱岁月，有冇试过呢？佢哋有冇下文？啊，今日唔话你听住。 但信念仍在。 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啊，老师啊，我头先咧查咗啦，因为咧阿小羊羊佢系有啲疑惑，咁咧嗰个字咧系咁样读嘅， 绕 系啦，绕长一周系啦，我哋请香港小绕长一周，唔系翘长一周咁啊嘛。 头先我讲过解释过啦，系绕系读绕， 不过翘口 唔系，即系系啊，即系后边跟住嘅系乜嘢，系咪？ 冇错， 系啦，即系绕道就读绕 ，situation 系，即系等于个车字，系咪咁嘅意思啊？ 杯水居山系啦， 个姓字就系读个车啦，咁样。 多谢吓啦，咁你今日。咧、那、嗰个肚腩你满唔满意啊？定系要下个礼拜？ 唔满意啊！哎呀，原来已经到咗四月廿四临界， 你呢个 deadline 系四二四啊！ 四二四啊！究竟你会唔会死啊？ 你有咩感想？你而家咩感想啊？ 其实等几日咋？ 唔系啊，好似啲学生吓下个礼拜考试啊！原来 你唔知噶， 马老师你眨眼啦、啊！哇，到咗啦！ 你见唔见到啊？而家变咗四月二十四号啦！ My God！ 我真系对你好失望啊！点算啊？ 我对你有信心啊，马老师， 继续努力。仲有一个礼拜啫喎， 唔系你将我年份改咗咯，二四年嘅四月咯。 得，我咪努力。 好啦，继续努力啊！ 加把劲， 耶！听朝十点，我哋四个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